Part 2. Choose the correct pronunciation. 一 A 过 B 国二 A 电 B 定三 A 对 B 贵四 A 住 B 猪五 A 语言 B 以前六 A 知道 B 猪脚七 A 如玉 B 如意八 A 生意 B 生日九 A 餐厅 B 参加十 A 传统 B 钟头